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867集，鹬蚌相争。展昭溜了一圈跑出来，戳了戳墨鱼。墨鱼满身伤，此时他也不知道在想什么，大概展昭的某些话触动了他心中从没开启过的地方，此时他显得很沮丧。 算你走运，全部都还有气，没有死掉的。 那些人跟你又没关系，干嘛管他们死活？ 墨鱼话没说完，展昭一脚把他的脑袋踩地上了，让他脸跌地，踩踩踩。 没人教过你吗？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性命更值钱。你给我祈祷那些人明早都能平安的醒过来，不然明天我就剁碎了你喂狗。 说完，展昭凶残地拽起墨鱼，拖着往军营的方向走。 你们还有人去袭击了玉堂？ 白玉堂大概已经死了吧。 话没说完，展昭拽着墨鱼一条腿使劲踹他脸。 找死你！ 莫奇可不是我，他是用脑子打架的人，而且他也曾经跟我们讲过，说我们只是工具。 他知道了还被利用？ 这世上没有比莫奇更喜欢杀人的了，他完全是自愿的。 那我就不担心了。 为什么？ 很爱杀人，玉堂当然不会放过他了。 说完，展昭蹲下，眯着眼睛瞧他。 我问你，你还干过什么坏事没有？要是有的话一并说，罪大恶极的话干脆明天跟那个莫奇一起埋了，还能少挖个坑。 我们只杀宋人。 果然，展昭眼睛都瞪起来了，墨鱼就一撇嘴。 激动什么？我不是刚到吗？还没来得及动手。本来说好了，第一个杀你的。 谁告诉你我的弱点是什么的？应该是我们认识的人吧。 他一身白，长得像狐狸，叫白什么来着？ 白鸡。 展昭眼神都冷了，墨鱼点点头。 原来是那妖精，当年那个出面具主义的巫师也是他们那一族的妖孽。那就太好理解了，他想利用两方面杀个你死我活，他好坐收渔利。 展昭将墨鱼交给士兵关押看守之后，就四周围望，一眼瞄见了远处瞭望台顶上的天尊和正扑扇翅膀的妖妖。展昭三窜两蹦也跳了上去，落在了天尊的身边。天尊指了指远处，展昭顺着天尊手指的方向望过去，就见一红一白两个身影正在对战。看了一会儿，展昭点点头，墨鱼说的没错，莫启的确比他功夫好，而且打法是预判型的，也就是说白玉堂每次出招之前，莫启都能猜到他要怎么进攻，所以做了很准确的阻挡。不过不同于莫玉只懂进攻，莫启几乎只懂防守。展昭摸着下巴看着，好奇地问天尊， 玉堂在逗他吗？怎么不出杀招就在那儿陪他磨时间呢？ 玉堂跟你在一起久了，有时候也会做一点无聊的事情了。 又关我事儿？ 那个小子不知道怎么惹到玉堂了，要下杀手呢。 墨雨说此人以杀人为乐，玉堂是肯定要收拾他的。可是玉堂向来爽快，怎么跟他磨叽那么半天呀？ 如果碰到以前啊，大概当头一刀也就砍了。不过这次有点特别啊，玉堂不止让他，还在诱导他，给他一种自己能打赢的错觉。 果然，就见这会儿莫启越打越兴奋，越打越开心。最后他突然发现白玉堂有个破绽，于是莫启横向一刀扫过，暗自高兴得手了。然而，就在他觉得自己能一刀砍中白玉堂，那种终于赢了的心花怒放感冲上脑门时，眼前的白玉堂却突然消失不见了。莫启一愣，正搞不清楚状况的时候，就听到身后白玉堂的声音传来。 你真的觉得自己很聪明？ 莫奇猛地回转头，就见白玉堂站在他身后，依然是那张无表情的脸。莫奇皱眉，同时也隐约觉得他可能被骗了。 就你这点功夫，天山派十大高手随便一个都可以收拾你，不是自己的内力再高也没用。 白玉堂将刀在眼前一横，话说完，莫奇就见白玉堂身形一晃，眼前刀光闪烁。白玉堂几乎是用和刚才一样的招式，但是力道和速度完全不同。刚才还游刃有余挨过这么多招的莫奇，此时手忙脚乱，完全招架不住，而且白玉堂似乎就是对着他的刀在砍。最后就听到咔嚓一声，再看莫奇摔倒在地，手中刀被砍成了两段。白玉堂单手握刀站在他身边，刀尖在莫奇眼前缓缓划过。莫奇看着锋利的刀锋，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死亡离自己原来这么近。 死前就是这种感觉。 白玉堂的声音毫无温度。莫奇抬眼看着白玉堂， 你既然早能杀我，刚才干嘛戏耍我？ 强者生，弱者死，弱者是强者的玩物，这不是你奉行的真理吗？做一个弱者任人宰割的滋味怎么样？ 白玉堂回答的平淡，莫启却睁大了眼睛，白玉堂的刀尖出现在他眼前。 死就意味着失去一切，怕吗？不想死吗？ 鬼才怕！ 莫启大吼一声，举着断刀朝白玉堂扑过去。远处脚步声传来，姚子玲听到门下来报说白玉堂在街角跟一个怪人打了起来，于是他就带着人来看看。可转过拐角，正看到白玉堂手起刀落，莫奇在空中飞了出去，翻滚了几圈之后摔到草棚边，脖梗处一刀致命，已经气绝。 这是开杀戒了？这倒是少见，这人怎么惹到他的？ 几个金刀门的小弟子跑到草棚一看，先注意到的却是草棚里天山派小徒弟的尸体。 啊，师弟！ 姚子林听到惊叫声跑过去一看，也皱眉。白玉堂走过来，云中刀一挑地上的刀鞘，收刀入鞘之后转身走了。姚子林回头看他，就听他不知道是自言自语还是低声说了一句什么，似乎是会怕的是人，做了鬼自然不会怕。姚子林看了看气绝身亡的莫奇，摇头。 尸体怎么处理？ 白玉堂没说话，不知道在想什么。 我让人送去军营吧。 白玉堂抬手轻轻一晃，那意思随意。展昭在远处看不真切，不过也觉得有些异常，身边天尊却是叹了口气，下了瞭望台回军帐了。展昭有些担心，于是也跑过来看了一眼，就见姚子林那一帮门下都在哭呢，草棚里两具尸体。展昭心下明白，又看了一眼莫奇的尸体，大概是白玉堂替天山派门下报仇呢。见白玉堂从屋檐下走过，展昭就跳下去跟他并排走。姚子林又回头看了一眼，见展昭也到了，就吩咐门下收尸准备办丧事去了。展昭边走边将莫雨说的关于白姬的事情告诉了白玉堂。白玉堂微微皱眉，和展昭的想法差不多。 又是那个白姬，借刀杀人，坐收渔利。 我也这么觉得。不过什么海神莫大人貌似也不简单，总觉得八族列岛那些遗孤是被人利用了，一个两个都养成了怪物，一心想着复仇。 正聊着，就听到远处钟鼓声大作，两人对视了一眼，难道又有人来偷营了？ 展昭和白玉堂赶到码头，就看到远处又来了几艘战船。这次那艘巨大的主战舰没来，但是来的三艘船规模也不小。 是来探路的吧？看来第一天中了疑兵之计之后缓过来了。 大概是想赶在大批水军到来之前先偷袭，大船肯定是在后面等着看情况的。如果不出奇招阻止这几艘打头阵的船，说不定大船后续部队就过来了。 此时陈氏兄弟就想上船出去跟敌方对战，展昭和白玉堂都觉得这不是好办法，暴露军力是很危险的，毕竟赵普一时半会儿还来不了。正在众人为难的时候，忽然远处那几艘战船最前边的一艘突然一歪，随后开始倾斜。展昭揉了揉眼睛，眯着眼仔细看。 这什么新的战术吗？ 不是吧，那船在下沉呢。 陈邦指着远处另外两艘，果然船上的人开始往海里跳，但水中突然蛟龙出水一样涌起了大股的水柱，三艘船只都开始倾覆，船员们乱作一团，不知道自己是遭受了什么的袭击。展昭一看这水里翻江倒海的架势，忽然一喜，然后就听到身后有人说话。 哦，都打到家门口来了。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大家好，我是吕梁，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更美更帅更富更豪更牛更棒更聪明更智慧更婀娜更多姿更人美更生甜更酷炫更迷人更身材好更成绩好更运气旺更朋友多更风流倜傥更才华横溢更事业有成更家庭美满更逍遥自在更清水出芙蓉更排位把把赢，坐车绝不堵车，买东西必定打折，总之祝大家新年牛逼。